是汤伟进，现在是2011年的5月5号。因为我的儿子呢，常常也会写错字哈，有时候尤其他英文打的，有时候写的不够好。譬如说人的名字呢，英文的名字需要大写的啊，因为它是专有名词的啊，所以呢，我特别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呢，简单的 email 告诉他说，在我们不管是我们要寄出我们写的信或者是一个 email 之前呢。都一定要先校对或是核对一下子啊，我们写的东西，然后呢再把它寄出去啊，不然的话呢就来不及了啊，因为现在网络的时代，你的错误很容易被放大很多倍的，因此呢，在你寄出任何东西以前呢，一定要再看一次啊，当做自己好像收到这一封信件呢，然后再看一次，如果是很重要的。email，比如说你要寄给很重要的人的话呢，这个时候你最好先寄一次给自己，然后看一下子整个连它的格式到底是对不对啊，然后再把它寄出去的。OK，我是汤伟进，追求品质呢是很重要的啊，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呢，很多是决定在他对于品质这个概念呢有没有概念的。如果对品质没有概念呢，那你可能永远只能够，听人家的，就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把事情做好的。所以我录这段声音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呢，或者是我们的员工呢，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。因为你寄出去的东西如果品质是很不好的话，这世界上绝大部分没有人会跟你讲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先自己先 check 一下，先检查看看，啊，然后再把它寄出去。做事情呢，慢慢的来，先把它做正确的，然后再把它做得快，好。如果说正确出了错误的话，一切通通要重来的，或者说别人要帮你在后面呢，背负很沉重的责任，或是赔上了其他人的这个面子啊，或者是公司的形象等等的。也因此呢，这个写作怎么样字把它写得对、写得有礼貌等等的，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。好，OK，好，我是汤伟进，谢谢。